就是首相洪森说东盟没有将缅甸排除在东盟架构，但缅甸选择放弃自身权利。印尼外长雷特洛亦都强调东盟为缅甸准备了一席，但缅甸选择不参加。缅甸当局发表声明，只由于国家元首或部长级代表被拒出席会议，因此缺席峰会，强调无意抗议或者杯葛东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756点，上升1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574点，上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14.17，瑞士法郎0.92，加元1.239，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93美元，卖出1,793.57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东北偏东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鲁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明天早上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35军全军覆没，傅作义兵团溃不成军，蒋介石嘅地位亦都岌岌可危，睇嚟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假牙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活动托可以拆除，一种是固定式。咁活动托系点嘅咧？ 咁活动托我哋都系分成口活动托嘅，即系完全冇牙齿咁样托住。有啲系一半嘅活动托，即系佢本身系有啲牙喺度。 10月28号星期四早上5点，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嚟白欣婷牙齿专科医生教你点样照顾好你嘅牙齿。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

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擘大眼起身，迎接新嘅呢日嘅开始。天气方面咧，呢几朝早咧，其实咧都唔系凉嘅，温度嚟计都有成25度啊。寻日朝呢个时候23，咁再对上星期一嘅时候20，一路都见到朝头早系啲温度系一日比一日高翻少少啊。今日咧就25度，睇睇详细嘅情况先。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在上午5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大致是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的。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早上会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 Are we really happy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Looking for the right words to say, 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唱嗰啲情歌咧，都系女方嘅拿手好戏，佢都有好多首嘅代表作。刚刚我哋所听嘅《只因我太痴》。呢一首歌都是来自一首经典的国语时代曲，原唱呢就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后来呢是有这一首的版本再一次重新编排，不过唱的呢就是林忆莲。 起床，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 即使睇唔到未来，睇唔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 依然相信 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卿同钟志光、崔雪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嘅一天。 系啦，展开美丽嘅一天，而家接近五点半啊，气温25度。喺答半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嘅节目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重申，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年底前举行视像会谈。沙利文话，中俄领导人不会亲自出席20国集团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似乎主要基于新冠疫情原因。沙利文话，几星期前他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苏黎世会谈时，双方一致同意两国领导人将在年底前举行视像会谈，讨论各项议题。虽然拜登认为有机会和习近平面对面接触很重要，但如果习近平无法亲自出席，透过视像会谈是次佳选择。沙利文没有交代会谈日期，但强调在美中激烈竞争之间，最高层级的密集外交是至关重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撤销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国的营运许可，公司需要在60日内停止提供服务，结束在美国近20年的营运。委员会认为中国电信受中国政府的影响和控制，极有可能在没有受到司法独立司法监督的充分法律程序下，被迫遵守中国政府要求，又认为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拥有权和受到中国政府控制，令公司和中国政府有机会取得储存、干扰和误转美国的通讯，增加了重大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对委员会的决定感到失望，强调会继续为顾客提供服务，同时采取一切可行的选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视像方式出席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时说，南海和平符合中国和东盟的共同利益，南海发展是双方的共同期盼，南海安宁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李克强说，去年以来中国和东盟排除疫情干扰，实质性恢复涉及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取得积极进展。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海上务实合作，加快准则磋商进程，力争早日达成准则，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和合作之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为了令到中央对本港的防疫措施更有信心，现在大部分由海外或内地入境本港的豁免群组免检疫安排将会取消，只会剩下一些非常紧急和必要人员可以继续获豁免检疫往来两地。行政处话会适时公布最新安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756点，上升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74点，上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14.1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9，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是 0.75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1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2.61 美元，卖出 1793.21 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早上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最新消息。 东河香港乒乓球代表李铭业、唐志铭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K 特殊奥运男子 TT 七级乒乓球双打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吴永浩师傅，你真是文武相全啊！今日你教我哋打拳、煮餸，定系吟诗作对啊？ 咁你想学边样啊？ 不如学煮餸啦。 冇问题。咁喺呢个礼拜咧，你听住有你同行啦，我会同大家倾下偈，亦都会教大家煮翻几味嘅。 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4至6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到时记得收听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啊，见到有好多朋友咧，都已经系陆续起身啦吓，大人啦、啊、小朋友都系啦。咁啊，朝头早起身咧，如果一屋咧有几个人咧，都系要咁早起身咧，又都几热闹噶。平时几忙碌都好啦，可能系趁住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人多咧，就可以系。倾下偈咁系嘛？倾偈嘅事嘅时候咧，如果呢间屋唔系好大嘅咧，就唔使好大声咁样。咁啊，坐埋一齐系食早餐先至出门口嘅时候咧，就最好喺呢个时候倾啦。系啦，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唉，咁匆忙，仲边得人倾啊？朝头早又赶住呢样，赶住嗰样。咁如果你一切嘅嘢做好，譬如话临瞓之前咧，你已经执定你第二朝早要带嘅嘢。咁一攞起嘅袋咧就可以走啦。如果你话要着衫，要拣着咩嘅咧，又系喺瞓觉之前咧已经系预备好晒嘅时候咧，一着就系已经系方便啦。咁如果乜嘢都系堆晒，唉，朝头早起身先算啦。咁真系会令到自己几匆忙噶，又要谂下有啲咩未带啊 ，check 几次啊，啊着咩衫，唉死啦，今日又话要见边个啊，等等咁样啦吓。咁所以。就唔会有时间同屋企人倾偈啦。小朋友仔都系啦，书包如果唔系一早执好咗，朝头早先起身执嘅时候，亦都系舐咁吃。所以凡事咧都系要有准备嘅，想自己有一个轻轻松松嘅嗰刻，即系朝头早嘅时候分享同屋企人倾偈嘅嗰一刻咧，你咪之前都做定啲嘢啦。就算你话哦唔系，我一个人住嘅啫，都系噶，都好想我朝头早你要准备出门嘅时候咧，唔系咁匆忙啊，因为匆忙嘅当中咧。

过咗去噶啦，唔使睇得咁认真。有啲嘢你都唔需要问为什么，其实日子就系咁样过去。有好多咧就喺你嘅生活里边，慢慢你就会明白到，就会俾翻一个答案俾你。如果系好多心事喺心里边，而系记挂又好紧要嘅，即系自己都睇唔开、放唔开嘅时候咧。只有是其实是跟自己作对，让自己活得不快乐，不能够好打开胸襟去面对每一天。咁呢个就是这个生活态度的问题，都可能关乎这个性格的问题啊。咁有时见到人哋咦咁轻轻松松嘅咧，系咪可以学到人哋咁样样咧？其实只要你有心去行咁样嘅方向咧，都会系有改变嘅。比如果你是平时忧郁的多呢，就一定会有进步。看到一个报告，昨天就是出了的，就是2021精神健康月筹备委员会研究工作小组昨天公布了全港精神健康指数的调查，显示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平均都是不合格的个分数。而新冠疫情更加是对精神健康就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一次就是委托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7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电话访问，访问了1028名15岁或以上的市民而做出的一个概略的一个报告出来。就是说结果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的指数平均分只是得 48.03 分，是属于不合格。如果以就业的情况去划分，待业人士的分数是更低，是有42分。如果以婚姻状况去划分，就离婚或者分居的人士的分数最低只是有39分。所以那个情况都好是在你自己本身发生了什么问题而影响了你。如果你发觉是都有这样的情况，真的要找一些专业人士帮你，又或者在未找专业人士之前，找你一些最资深的朋友，找人去倾诉一下，有个人倾就差很远的。又或者倾多一些，倾多啲呢啲问题之余咧，可以睇多啲资料啊，或者系其实听下而家电台好多节目咧，都照顾到啲听众朋友嘅，不同类型嘅节目都有，照顾你身心灵嘅节目都有嘅。听多啲，个人可以睇开啲嘅时候咧，自然咧都会有改善。当然严重嘅情况，一定要揾呢个专业人士帮你啦。我就相信世事无永恒的，不开心都不会一世的，总会过去。 抛开心底的哀伤，顺着一切再道上，冲开黑暗还会有明亮，天空一点小星光，绝望中照我路向，那美梦共幻想，常活在世上。但愿你赐给新的力量，问我理想，快乐是我乡。黎明必须经黑暗，谁人说过怕夜长，一生几多风雨浪，面上鬓边皆风霜。即使身处于深渊险境，仍愿想。抛开心底的哀伤，顺着一切再道上，冲开黑暗还会有明亮，天空一点小星光，绝望中照我路向，那美梦共幻想，常活在世上。但愿你赐给新的力量，问我理想，快乐是我乡。黎明必须经黑暗，谁人说过怕夜长，一生几多风雨浪，面上鬓边皆风霜。即使身处深渊险境，仍愿想。 力量，问我理想快乐自我向，黎明必须经黑暗，谁人说过怕夜长，一生几多风雨浪，面上半边皆风霜，即使身处于深渊险间仍愿想。 徐小凤的快乐是我乡，寻找快乐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法，只要你愿意是让自己活得好，不要将自己锁在一个即是困笼里面呢，那一切呢都会有所改善。但当然呢，坐在这里就不会是有些东西要转变的，很多东西都需要你去用心去努力和努力，可能才是得到你想要的目标。早晨，时间五点踏十啦。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未来嘅几日咧，继续系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喺周末期间覆盖该区。此外，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气旋会喺今日移向越南南部，热带气旋马努会喺今明两日大致系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增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早上会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 KC Lee 李国祥。咁我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我都会首先就赞咗自己先，觉得自己今日嘅身体咧，净系感觉咧好好啊。咁跟住咧，可能我就会去洗面啦。喺洗面梳洗嘅时候咧，我就一定会做嘅就系望住块镜喺度赞自己，觉得自己今日精神好好啊，觉得今日成个人嘅状态都觉得唔错。跟住咧，我就会落去咧自己准备一个简单嘅早餐。因为咧，其实早餐咧，只要带住愉快嘅心情咧，无论食乜嘢，其实咧佢嘅营养价值都会变得更加高嘅。咁点解我会每日都同自己讲呢啲咁正面嘅说话咧？因为其实只要咧，我哋喺朝头早咧个人啱啱瞓醒嘅时候，意识未曾非常清醒嘅时候咧，其实呢啲正面嘅句子咧就系入落我哋嘅潜意识度。如果当我哋可以带咗个咁愉快嘅心情，朝头早起身入咗啲咁正面嘅语句，咁我哋成日嘅状态都会变得非常之好噶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系啊，呢、這个节目咧就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都有噶。呢、這个节目咧就有两个主持，钱佩卿咧就系星期一至到星期三，而钱佩佩咧就星期四至到星期六嘅。可能有啲朋友咧，又或者话有啲话分唔清我哋嘅声音，我同佩佩把声好似，但系我又唔觉嘅。我把声基本上咧就系、是、我又冇佩佩咁急嘅，佩佩系比较系急啲啦，同埋系有啲时候抑扬顿挫咧就会高低比较明显少少嘅。咁我咧就会比较系好似咁样样啦，平淡少少啦，就亦都有一啲嘅语句嘅轻重，但系一个但系个声音唔会好挫啊咁样讲出嚟嘅。咁系其实你听耐咗咧，就应该会分得到。如果有啲人咧就唔係聽得太耐嘅時間清晨爽利，但係又覺得好中意聽呢啲嘅呢個節目啦，同埋一啲嘅健康嘅環節啦，一時間分唔到嘅咧，你可以慢慢聽咧，再分清楚到底我哋嘅兩個聲線係點樣，其實係絕對唔相同啊！

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出战2021残运会，港队田径运动员 庄公、 周志伟、 丁宇泽、 谢彩玉、 严正熙、 鲍追耀、 陈永森、 朱泽生、 任国辉、 春丽、 游泳运动员 聂建军、 张翠琪、 黄汉燕、 乒乓球运动员 陈思鲁、 李明义、 唐志明、 唐志勇、 林家伟、 黄之贤、 范家豪、 梁仲仁、 蔡明辉、 袁景成， 香港市民送上祝福，为他们加油。 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新市的藝術節和一般藝術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特別注重跨界跨媒體的一些演出。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舞台進行式， 除了希望藝術家跳出他們的框框去想一些新東西之外，我們更加想觀眾都可以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看藝術。 麻煩康文署藝術節辦事處經理吳子龍，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钟杰良主持《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星期三的清晨，而家是六点两个字啦。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早上咧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咁东北季候风咧，亦都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系覆盖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钟，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大致是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嘅。咁展望咧就系喺嚟紧嘅呢一两日咧都系有阳光啦。咁记住听日朝头早咧会有少少雨啊。喺周末尾嘅时候咧，仲云量较多。而家温度系25度啊，相对湿度80%。起身冇几耐，食完嘢嘅时候食少少嘢啦，跟住我哋要喐动下身体，做一个热身。每一日咧都要做运动，要有30分钟噶嘛。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十月份的尾声了，27号星期三的朝头早，在钱佩卿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 健康及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田北卿。早晨，各位听众。 马拉松咧就已经系完成咗几日啦。你每一次都去帮手噶嘛？ 都有嘅，咁好多朋友都有参与啦。咁同埋喺疫情呢两年咧，真系好难得有咁多人可以同一时间做运动啦。咁你知我成日都叫人做运动。 系啊，系啊。 咁跑步系真系一个最简单、容易掌握，同埋系对心肺功能啊、身体健康啊，真系好多益处。 系啦，咁嗱呢次完成咗。对于一些参赛者咧，都是完成了自己一个心愿、一个理想吓，咁啊，然之后又再定下一个目标。 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希望是通关啦， 冇错啦，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周围去吓。 都有咁，大家我觉得做市民同埋政府，大家相互都有个责任，即系市民真系要做好防疫啦，系咪？要把好关啦吓。如果你打针嘅，应该系尽快打针啦。同埋運動係其實係可以凝聚到成個社會嘅文化生氣啊！咁我諗喺早前嘅東京奧運啦，已經大家完全感受得到啦。咁所以呢個喺運動之中，特別係譬如好多唔同嘅市民中意做運動嘅，一般所謂新常態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政府啲場地啊，可能俾少少彈性啦。 係咁啊！嗱，我哋港台都推出咗一系列嘅呢個體育嘅節目啦，尤其是一個係 體壇一二三， 冇錯，呢個係仲要喺晏晝嘅黃金時間嚇，就係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嘅，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嗰邊咧，就係 Radio on TV， 又聽到收音機，又睇到電視嘅廣播嘅嚇，就係都係宣揚運動嘅好處。 冇錯，我就利益申報啦，咁我都係其中一位嘅嘉賓嘅主持啦。 咁應該啦，一定係揾翻一啲熟悉體育嘅人士去講噶嘛，去做主持啊嘛。 又唔係一定嘅，我就覺得，因為有時揾一啲唔係太熟悉運動嘅就好，因為嗱，你諗下香港平時習慣做運動嘅朋友都有講緊係大約係一兩成左右咧，仲有好多市民都冇做運動啊。咁有時調翻轉，我哋要從佢哋嘅角度去諗下， 點解唔做運動？ 如果我唔做運動，點解你叫到我做運動咧？ 係咪？ 有咩引誘我去做運動咧？做咗運動之後，我身體點好咗咧？咁所以從唔同嘅角度去睇都 OK 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喺大學裏邊，我哋教啲學生啦。多元化嘅思考咧，呢個係首要嘅。 都啱嘅，係啦。嗱，譬如做運動咧，有啲人第一時間就話：嚇，要用好多時間喎。 係啊，佢話冇時間。 仲要好辛苦嘅喎，哇！做到咁上下咧，我好攰嘅喎，唞氣都唞得唔順嘅喎，唔得唔得咁樣，可能好多藉口。 呢個我好簡單，俾佢解決得到嘅。我都有啲朋友真係咁講，喂，叫你跑步，佢話咁辛苦，做做咩啊？我話嗱，唔緊要，唔係你真係好似阿斯朗啊、美斯啊嗰啲跑得咁勁，係咪？唔喺球場跑得咁勁，嗱，揾次你同我一齊，我啲老人家，我哋跑一步傾下偈，模擬好似跑步咁樣，只腳拐下拐下，傾下偈。嗱，傾下傾下偈咧，你講下嘢，你唔覺啦嘛，係啦，你由可能五分鐘、十分鐘，慢慢去開始。咁因為我哋都比較身體適應啊嘛，你身體適應咗，經過三幾個禮拜之後咧，你個心肺功能適應咗啦，血流量好咗啦，你個心臟勁咗啦，你個心臟泵啲血液去俾你身體周圍嘅肌肉，呢個能力又好咗啦。你自然慢慢就会感觉到的了。咁我就好强调，你感觉下你做咗运动之后，你感觉下身体嗰个嘅状况改变咧，系醒咗嘅，健康咗嘅。咁你先要再慢慢再增加都未迟啊！嗱，你起码你系愿意踏出第一步先啦。 系，你都见到有啲人咧，由最初唔做运动，慢慢接受咗之后咧，就爱上咗运动添。 系真系唔少嘅，系好多。我身边而家好多跑步嘅朋友咧，都系从来冇运动。 因为可能系俾佢见到成绩啊，可能譬如身形又 fit 啲啦。 系， 原来健康真系好过以前啲。 喂，呢个真系嗱，有一个实际嘅个案咧，我喺呢度借几分钟时间同我分享啦。嗱，咁大家有时都话我系啲传媒朋友啦，咁啊，因为呢廿几年嚟，好多时啲记者朋友都揾我做一啲访问啦。 系， 咁真系大约二十年前咧，有一位女嘅记者，而家即系我当然唔会开名啦。咁佢系真系冇运动嘅。 系， 我就问佢咯，佢中学嘅时候咧系女校啦，典型咧就系啲女生咧扎扎弟弟上体育堂啊，又话呢度唔舒服啊咁样嗰只啦。 系， 但系后来出嚟做咗记者之后咧，记者就要周围跑啊，咁发觉咦，我体质好差，好弱。开始唔够体力啦，咁佢就问我有咩运动，我话唔紧要，你慢慢开始。 佢當年咧喺運動場度跑一個圈都冇能力㗎。嗱、 嗯， 你真係冇諗到嚇，400米一個圈跑唔到㗎。 喂，跑唔慣佢真係個好氣喘㗎。 跑唔到，完全跑唔到。咁我唔緊要，你用急步行開始，你行五分鐘，你感覺下喘氣，慢慢感覺下。咁佢結果大約係頭頭尾尾用咗大半年到啦。咁開始喺球場裏邊咧可以跑到大約10分鐘啦。而家講緊都有10年前到啦。咁嗰陣時都香港係開始好流行跑馬拉松啦。不如我幫你報名啊！你跑10公里馬拉松啊！我幫你打氣啊！我氹佢。啊！佢隔篱又有一个同事，啊好啊，不如一齐啦咁样。咁结果佢就真系由从来冇运动嘅，完成咗人生第一个嘅10公里嘅马拉松， 系 开心。 会唔会而家都全马？ 而家佢好笑啊！而家佢凡系做咩运动咧，佢都 WhatsApp 啲相啊，啲图片俾我听。嗱，而家我做呢个运动啦，雷 Sir， 你睇我又 fit 咗啦，完全系改变咗呢个健康行为。 嗯， 佢嘅故事就系因为佢做咗嘢之后，佢需要系周围跑来跑去啦。咁发觉如果你个肌肉量，唔夠咧，係對佢嘅工作有影響。咁而家佢就已經愛上咗運動啦。咁好笑嘅喎，佢早幾年結婚啦，佢話翻俾我聽啦，佢問佢先生，即係當時未婚夫啦，唉，我要請人點請？請啲嘉賓啦，啊，好唔好請阿雷 Sir 咧？咁啊，咁佢老公就話。你諗下啦，呢、這個人成日叫你做運動，都想你好嘅，梗係請埋佢啦。 係啊，應該啊。 係，結果我都去婚宴咧，就有出席到去婚宴啦。咁所以都好開心嘅，睇住一個小記者啦，啱啱畢業嗰啲女生啦，冇運動嘅習慣，一路而家成為一個熱愛運動嘅朋友。 其實佢真係多得你啊！ 我又覺得即係相輔相成嘅，因為佢當年佢做啲訪問咧，佢都係做啲馬拉松嗰啲古仔嘅訪問啊。佢又變咗對佢嚟講做呢一樣嘅跑步嘅一啲嘅資訊性嘅報導，佢又認識咗啦。咁、我通常都好多口嘅，即係啲記者問完做完訪問之後咧，我都會話你有冇做運動啊？ 咁啊冇啊，咁啊要做啊。嗱，我哋都希望就聽嘅收音機嘅朋友都係噶啦，我哋都有咁多年嘅時間，佢哋啲耳濡目染噶啦。我諗都會有啲係由最初唔做而有改變咗都唔定。 所以逢星期三朝頭早，喂，田寶兄，我哋話時話，我哋應該係06。年開始喺度噶啦， 係啊， 即係你諗下， 不過你就唔係第一年嚇。 係啦，我已經好似係07咗啦， 係啦， 都10幾年啦。所以如果係當年係讀緊書嘅中學生咧，而家都可能做咗媽媽爸爸。 又或者佢可能讀咗體育嗰科喎。 係啊，咁所以每個禮拜三喺度咧，我有時有啲朋友啦，嗱，你知啦，而家我轉翻去我嘅母校啦，教育大學啦，咁好笑，我去人事部搞好多嘢咧，啊，原來佢哋啲同事咧，我哋星期三都有我聽我哋節目。 多謝多謝啊！所以其實我哋就希望呢、這个就系我哋做电台嗰、那个，其实都系一个心愿啊，可以话系我哋嘅理想。希望我哋所做嘅嘢咧，能够改变到听紧收音机嘅朋友，系令佢更加好嘅吓， 同埋正向啦。 系啊， 除咗系运动之外咧，其实好多研究都话对我哋嘅精神健康啦。咁、所以如果嗱，收音机旁边早几日有跑完马拉松嘅朋友咧，你都要感觉下你身体吓，即系你今日星期三啦，你应该恢复得90%噶啦。 因为佢哇，之前咧嗰种心力啊。嗰種思考啊，都係令到成個人都攰，好崩緊嘅。咁一完成咗24號之後咧，翻去即刻搭落張牀啊，通常咧係嘛？ 係咁誒，運動之後有時大家做一下啲舒緩嘅伸展啦。咁啊，記住啦，嗱，記住你嗰個恢復嘅一個疲勞同埋痛楚兩樣嘢嚟嘅。係，即係如果你做完運動，你嗰個嘅疲勞咧係隨住時間咧會越嚟越減少嘅。咁呢個係一個正常嘅，但係如果你話痛楚一啲不適嘅話，譬如你關節會出現一啲發炎啊，或者扭親嘅話咧，嗰、那個痛咧係會持續嘅。咁你自己感覺下啦，如果係持續嗰個痛楚嘅話咧，其實真係需要係請教翻專科嘅啊醫護人員啦，睇下你嗰個咩原因啦。因為我哋好多時都擔心跑步啦，跑步真係香港好多人跑嘅，跑下跑下咧，你可能有時少少痛啊，唔理佢啊，少少冇乜嘢嘅，因為你知道香港人真係咁噶嘛，咁你知睇医生啊，又冇时间啊，又话要钱啊。 其实香港人可能系唔去到最问，系佢觉得咦，好紧张关头咯，唔得啦，我都要睇啦咁 样。因为喺运动预防嘅受伤嚟讲，嗱，譬如我哋中文大学运动医学，每年都有运动医学日啦，咁都成日提醒啲朋友咧，就系小事咧，一定要搞好佢先。所以特别系一啲精英运动员咧，如果佢小事未曾搞得好嘅话咧，累积成为一个慢性嘅痛症受伤咧。 其實就好難係成為一個優秀嘅運動員。 係，好啦，呢度講翻咧就話，譬如係話馬拉松跑完之後，佢個恢復嘅情況，亦都可以係等於係平時可能有啲朋友做運動係做得過分嘅時候咧，嗰種恢復嘅疲勞，我哋應該係點樣做咧？有咩幫到自己咧？嚇， 係啊，嗱，譬如好多人都會去做下按摩啦。咁其實按摩嚟講，喺即時嘅按完之後，係咪好力咗變成超人咧？就唔係嘅。但係喺個延緩性嘅肌肉疲勞，即係話你做完運動之後嘅按摩咧，延緩性嘅肌肉疲勞，即係攰兩三日嗰啲咧，係幫你有個舒緩嘅。 係 係啦，咁呢個冇壞嘅，呢啲係我哋叫做另類嘅一個治療啦，就係、是、一個非入侵性嘅、即係你唔係話打針啊，唔係做手術啊咁樣樣。咁另外拔罐啦、我見都有時啲朋友 拔罐係 嗱，拔罐喺研究角度嚟講咧，我哋未有足夠證明咧，佢話真係好百分百係幫你做一個恢復啦。但系我哋又唔反對嘅，因為拔罐咧，你都一定係趴喺度噶嘛。 嗯， 你放鬆個人， 其實都係休息緊， 都係休息緊，都係恢復。但係問題咧，就係話你拔完之後，會唔會對你皮膚有啲不適嘅反應咧？嚇、即係我啲見到有啲朋友係皮膚敏感啦，嚇、適應唔到啦咁樣，甚至乎你話傳統我哋中國好多噶，我細細個見我媽媽去刮痧，話佢點解個背脊軟曬翻嚟嘅嚇？咁、所以呢類嘅另類療法咧，只要唔會係對身體有傷害嘅話咧，嚇、特別。是有一些入侵性你整损它、或者是其他的皮肤的伤害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些伤害其实在我们运动医学的角度来讲都 OK 的就是有句说话就 why 咯为什么不去试下呢因为你都放松了、我哋成日都話喺運動之後咧，一定要聆聽你嗰個身體嘅狀況，你感覺下佢有冇一啲不適啦。最大嘅問題咧就係頭先你提到，即係太過急進啊。咁你知道香港人真係好急進嘅。 係啊，係啊。 咁所以喺運動之後嘅恢復咧就好緊要。咁同埋而家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啦，今屆嘅奧運嘅成績好好啦。其實真係體院幕後嘅運動科學醫學嘅團隊做咗好多嘢，佢哋好著重運動員嘅恢復。因为恢复得好你才可以继续训练嘛。咁所以恢复呢一个嘅而家研究嘅路向就係同嗰个训练呢两个系平排嘅。即係大家同样嘅重要。旧时諗住你我哋操得多就会好㗎啦。但係而家唔系。操得多如果你冇好嘅恢复呢其实系帮唔到你嘅身体喺个运动能力啊喺个健康层面度有一个好嘅增长。 咁即係如果呢个情况之下呢就都唔好去做运动住啦。如果你好攰啊或者少少痛啊。 可以做一啲舒缓啦。做一啲游下水啦，借用水呢个浮力咧，就减低我哋膝关节嗰个嘅负荷啦。 即系好似水力治疗咁啊！ 水中治疗啦，而家系好流行嘅喺外国，但系碍于我哋香港就真系地方比较珍贵，系啦。咁譬如我见到，譬如最新嘅儿童医院啦，我都去过参观啦，佢哋都有一个好靓嘅水中嘅治疗嘅设施啦。 系 咁，所以而家譬如一啲新嘅医院啊，新嘅重建的医院我见到他们都会是用这些但是当然他要的空间会比较大、但是都是一个路向来的。 嗯那麻烦你雷博士好好的一个详细的分析。那下个星期再继续我们又看看有些什么运动跟大家讲一下又或者有些什么营养的东西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下个星期见拜拜。 拜拜。 我恋着我的窗扉声送里透着你。此清新的空气来自晨曦，吻着尘倦透天地，创造无限次惊喜。每日陪着我，确展诗情及见地，重活了迷人的天与地。也这般青路，梦想贴着理想飞，凭着你，沉沉灰灰午夜，换明亮的天气，跟你一起，创造人生美丽传奇。窗扉声送里透着你，如

布林肯发表声明，表示在过去5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台湾有参与某些联合国专门机构，证明国际社会对台湾贡献的重视，但近来台湾不获准对联合国作出贡献。他提到台湾对新冠疫情大流行作出世界级反应，但不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在北京外交部早前重申，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时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促请美方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停止同台湾的官方往来，停止发表不负责任言论，不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遵从医生建议，取消出席下星期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95岁的英女王上星期三入院，因为一些健康问题接受初步检查。她原定下星期一前往格拉斯哥出席气候变化大会一项活动。白金汉宫发言人说，由于医生建议女王继续休息，因此女王遗憾地取消出席有关活动，改为发表预录讲话。白金汉宫消息人士透露，女王不出席的决定是基于谨慎，强调女王精神好，并希望大会成功。伊丽莎白二世上星期出院后，星期二首次恢复公务，在温莎堡以视像方式接见南韩和瑞士新任驻英大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早上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27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调整多项防疫措施，包括新型肺炎确诊患者出院之后要接受14日闭环式管理，在北大屿山医院继续隔离。而特首林鄭月娥亦都預告會收緊入境豁免檢疫安排，但未有講哪些行業會受影響。至於由海外回港